好啦，又翻到嚟第四节嘅奇异档案嘅时间啦，系啦，就系 last 一 part 嚟噶啦。好啦，咁样就有我啦，潘国光啦，同埋嘉宾主持系欣欣同埋嘉宾 Eric 嘅。咁啊 ，Eric 咧就头先都同我哋一轮分享啦，都好精彩啦。咁啊，但我欣欣好似今日咧有啲功课想交啊， 系咪 有啲嘢要讲下咁啊？ 系啊，话说咧有一个灵异古仔咧，我就。收埋咗， 收埋 嘅，我觉得系好淤嘅， 好淤嘅， 系系系几 多耐唔耐先？ 都好耐噶啦，我六七岁嗰阵时。咁因为咧细个嗰阵时咧，我哋住公屋咧，好中意出去玩噶嘛，即系中间嗰时阿妈煮紧饭或者做家务啊，想你出去玩一阵啦咁样。咁咧，因为有时玩玩下会人有三急噶嘛。咁咧试过一次咧，即系。入翻屋企屙咧，咁啊媽咪就話：，唔好再出去啦，就嚟食飯啦。咁所以咧，我次之後咧去出去玩咧，我都會 起底都唔屙住，因為唔俾出啦。 係啦，唔屙住，咁啊死忍難忍啦。之後就都忍唔到啦，跟住就揾到走廊有個位咁樣俾我屙啦。咁啊，屙咗几日嘅嗰个位， 嗰个位已经集几日啦， 地盘嚟嘅， 冇人啊嘛嗰个位。咁点知咧？有一次就我哋食饭都系七点零钟咁，七点半食饭嘅，妈咪会嗌食饭啦，翻嚟咁样嘅。咁有时冇电话，我一开走廊，翻嚟食饭啦咁样嗰啲咁啊。咁我差唔多话想翻屋企嘅之际咧，咁我无啦啦咧行下咧，只脚就起咗。 咩意思？隔起咗咩？ 隔起咗我就不受控制咁样自己行翻转头啊！ 吞后啊？即系意思啊？ 自己行吞后啊？冇啊，兜住兜圈咁样翻翻去屙尿嗰个位， 上身喎、 屙尿嗰个位， 嗯， 那个屙尿嗰个位好大摊啦，屙咗碌尿，因为我啱啱屙完，跟住妈咪话食饭啦咁样嘛。 仲想蒲多阵嘅，点知阿妈已经嗌翻嚟啦。 系啊， 佢屙咗督尿就系想唔翻屋企屙啫嘛， 所以 就唔翻。 系啊，翻屋企屙就会 系啦，就唔俾再出啫嘛，系啦。 咁跟住就不受控制咁样，只脚起咗身， 夹 几咗，跟住就去咗督尿嗰阵时，跟住就一推咁啊，跪咗我，一跪咗喺督尿度。 系啦， 跪咗喺督尿度， 唔喐 都唔止添啊！唔喐得啊！ 唔喐得， 湿晒啦条裙， 系 湿晒啦条裤，佢仲要侧我头落啲尿度啊！ 即系佢有度力压落去。 系啊，我系喐唔到。 哇，咁咪好惊咯！咁你当时个心点啊？ 心好惊，我话哇死啦！咩事啊？点解会走咗去督尿度噶？ 即系佢心系咁啫，但系应该仲个嘴嗌唔出啊！ 嗌唔出啊！真系啊，系啊，俾你讲中咗。 系啦。 咁我唔知道有冇饮到啦啲尿， 即系冚落去啦，要你冚落去啦， 咁啊要我即系连 同佢斗力啦，你都会同佢斗 力，系啊会啊，连 系咁揿啦， 系啊，连喺度揿，我就喺度上翻啦，咁啊浸死啊啲尿，咁就大块面就湿晒咯，跟住翻到去话，哇衰女玩咩玩水玩到湿晒咁样。跟住话，哎呀，我唔知道啊，头先跌咗落个水浸度啊，但我唔喐唔到啊，唔知点解会行咗落去咯，又唔系我控制到嘅咁咯。 咁啊，冇觉得奇怪，衰女换衫啦，食饭啦， 换衫出嚟食嘢啊， 即系唔理你究竟系， 即系可能系啲， 我听到你控制唔到句嘢， 可能嗰啲。是不是控制不了真的。 他没听到这句你啊不理你。 我只是知道我。 知道收身湿晒啊换衫啦冲凉啦咁样。 就是我想说那个位是不是觉得我在那个位屙尿他觉得我很曳所以来教训我。 是啊不是啊就或者他就是说有灵体看到啦或者是他在那个位啦有些人就会说你屙了他啦有些人就调回去其实不需要一定要屙到他的。其实他在附近灵体我哋而家睇唔到啫，话灵体有咁多嘅时候，好似人嘅性格一样，佢要玩你，佢见到你咁样，佢会搞你得噶。有冇得罪佢？佢眼唔信你就得罪佢啦。我成日都得罪人。 我怀疑我屙尿屙咗佢啊，所以佢整 我。我都冇咩特别得罪人噶，但佢见到我就得罪佢噶啦，系咪先？ 见到我可能话细路女唔可以周围屙尿嘅， 大人就可以啦。咁啊， 自此之后我就唔敢喺街屙尿。 细欣欣咧就唔可以啦， 大欣 欣咧而家可以喺示范俾我哋睇嘅。咁 好啊，咁唔系啊，你唔觉得好？ 唔觉得， 讲出嚟好肉酸啊！ 嗱，佢好怪啊，佢话呢单嘢咧，我讲咗啦， 佢话咧，我一单嘢咧，我即系冇喺第二个平台度讲过。其实我真系为咗我哋呢个节目先讲嘅啫。其实咧，我即系好似咧，好委屈咁样咧，好惨咁样。呢单嘢咧好瘀啊！我觉得我唔想讲噶，不嬲都。但我都帮呢个节目咧，我先讲嘅啫。我自己听落咧好精彩，完全唔觉得瘀。系啊，因为咧， 即系建议而家可以周围我。 唔系，因为点解咧？系嘛？如果你建议大欣欣咧，可以示范嘅，再去我哋去灵探嗰时咧，就系咁逼佢饮水，跟住俾个位佢，仲要饮啤酒添，等佢急啲，好嘛？系啦，咁啊睇佢拱佢喺个树林嗰度，系嘛？咁样睇佢会唔会突然间定起个脚尖行翻出嚟， 行翻入去督尿。 系啦，咁因为咧，其实咧，我都听落咧唔一件鱼事咯。呢啲呢个分享非常好真实啊嘛，系自己嘅经历，同埋咧。你一路讲落去咧，我系有画面嘅嘛，即系我哋会代入去嗰个感受啊，即系你咁样咧， 个小朋友细个都有周围屙尿。 系啦，咁其实因为嗰啲唔系鱼事嚟噶，咪先，本身周时都系周围屙尿噶啦，啲人啊，咁尤其是男仔啊，好多时都有啲咩，咁好啦，咁你哋都要小心咯，即系屙尿嗰度系嘛，咁咧另外咧就系、是、你因为有一个好精彩嘅位咧，就系、是、我可以讲得出，你讲得出头一拍，我可以讲得出你一只，跟住下一拍嘅感受 系 点 样？系啊，你点知我讲唔到嘢，真系讲唔到，嗌都嗌唔到。 因为你系俾嘢控制到，我哋叫做好似系我哋 鬼上身，就点解会夹脚嘅？ 系，好似我哋上同一样咧，我哋譬如我哋神鬼上身都系差唔多款嘅。咁啊，上到去咧，佢咁样控制你咧，佢咪上晒你全部话，令到佢讲嘢都变埋声。 但我有意识噶， 你有意识嘅，你仲未变埋声。但佢啲手腳已經控制咗你啦，就我哋請同咧，我哋唔係雙提並論啦，我師公唔係鬼啊，只不過咧就即係話神鬼一樣嘅，嗰個反應啊，終於上到你個人嗰度咧，我哋呢種叫醒同，即係醒同咧個意識係清醒嘅，但係控制唔到自己，係佢控制嘅，係呢個叫同身嘅反應啦。咁你咧或者係本身係陰身啦，二次陰啦，咁咧鬼神咧，我哋上身咧都係要陰身嗰啲人咧先至易做到嘅，係啦。咁或者你易入，咁佢咪入落你度咪玩下你咯。咁样咯，系咯，就咁样咯，系啊，所以我会知道你嗰、那个下一 part 系点，跟住点解会咁，咁其实都系通灵上身嘅一种，但不过今次唔系你想通，系佢同你通，系佢上落嚟。 第一次感受系六岁俾人鬼上身啊！ 啲人成日话咧童身系假嘅，又或者系自我催眠嘅，唔系咯？嗱，好似阿欣欣咁样，你可以叫佢呢种系上身嘅反应，反应，亦都叫佢童身嘅反应，好似童身一样嘅，同我哋所谓标童请童嘅童嘅感觉咧系一模一样，我点解释到啫？咁其实因为有一样有一个灵。神灵都系叫灵，鬼灵又叫灵，有总之系叫灵嘅嘢入咗嚟你嗰度，你就会系咁噶啦。 咁我几惊，如果鬼上身嘅话，你可能行啲水塘啊、海滩咁。 唔俾你游水噶啦，唔识游噶啦，夹硬咗控制翻你，咁你咪沉咯，咪死咯。唔一定要掹脚噶，所以。佢直接控制咗你，你个脑思想系白，佢好惊都好啦，唔知点谂唔到嘢，或者系你又讲唔到嘢咁样，咁就系或者空白一片就要问行出去跳楼啊咩都可以做到嘅， 即系 嗌醒到佢，佢醒翻冇事， 醒翻冇事。 系啊，其实都系咁嘅啫嘛。咁你啲人又话会唔会系自我催眠状态啊，或者咩？唔可以全部都系咯。有啲人真系自我催眠嘅，有啲人真系撞邪嘅。 系啊，咁阿哥哥都系咁。 系啦，有啲所以有啲真系心理作用嘅，或者系啲真系情绪嘅反射，有啲真系有嘢噶。系啦，咁啲人咧成日觉得啲人啲法师啊讲啲嘢系迷信，但系冇错，真系好多出边好多人咧就食呢样嘢嚟揾食，或者系你惊啊？佢讲到你更惊，咁就可以揾到食啊，冇错。咁但系真系坊间都有真正嘅有料嘅师傅嘅，咁啊咪真系有嘢嘅。咁就但系如果真系冇嘢嘅，一定话俾你听真系冇嘢咯，系啦，系嘛？你都知道啦，你而家你感受到咁样， 我一知道点 解，你而家感受到咁样咯。 哇，好彩佢， 其实你想 佢叫我跪喺督尿度啫，如果唔系叫我跳楼，我都可能。 嗱，又或者咧，系一啲附近嘅阴灵啦，又或者附近嘅阴神都得。咩叫阴神咧？阴神都话地界嘅阴神咧，就即系分享土地公啊，或者系附近嘅巡视嘅一啲嘅地方神。 係啦，巡角見到你咁樣，或者佢咁啱啱啱係喺嗰度坐嘅，咁你就屙落嚟咁樣。咁、或者 我唔記得講唔該謝謝。 或者平時休息嘅地方嚟嘅，咁、你已經唔係一日啦嘛，屙咗，咁、你變咗水塘啦嗰度嘅時候，佢都唔想坐落去。 各位下次屙尿之前要講唔該謝謝。 係啦，咁佢條氣就唔順啦。咁或者咁樣都唔出奇啊，係啦。咁一直唔係於是啦，我覺得好精彩咯。 係 啊，你一早要講啦，係嘛？咁我就好想細個唔可以周圍屙嘅。大个啦，佢而家大个啦，你自己谂啦。 下次买片， 可唔可以 买片算啦？ 片啊， 买成人纸。 哦，有啲人喂，你以前经过啲屋邨咧，屙完嗰啲就咁飞落嚟嗰啲片， 精彩喎， 或者系唔系尿片啊？都系类似尿片嘅。我哋细个觉得 女性用品， 一条筋。咁样咯，系嘛，系咪先？ 好多啊， 咁啊，好多个飞落嚟 嘅。而家有扣分制就冇啦。 睇下点会飞条筋嚟嘅？ 啲人真系 咁奇怪嘅吓， 乜都有啊，真系傻嘅。 呢度冇可能有啲咁兴趣咁飞落嚟噶嘛？啱啱哎呀，谂下搭落个头度，兜下兜面搭落嚟会点咧？系啦，咁有啲系真系，我觉得啲人唔应该咁做嘅。系啦，咁但系因为咧细路仔咧，佢明白嘅，佢如果翻咗屋企出唔到嚟啊嘛。 嗯，系啊，所以 屙咗先，但屙咗点知？阿妈都嗌食饭，早知唔屙啲毒都翻去屙啦。不过唔紧要，佢饮住屙埋，仲可以蒲多阵嘅，就系咁啫嘛。 系啊， 系啦，咁样啦，嗱，咁咧就而家仲有少时间啦。咁你哋仲有啲咩分享啊？或者 有 咩讲啊？ 但系嗰个都好短啦，呢个时间啱啦。 好啊， 咁啊，呢个系我读紧幼稚园都遇到嘅。话而嗰个系一个咁我阿公咧又接我放学嘅幼稚园，咁我成日行开咧都叫公公咧帮我摘嗰啲花。 就系啲小花，路边的野花， 黄色嗰啲 细花仔咯， 花仔咯，菊花仔咯。 佢哋话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噶嘛，你 采咗成几日之后咧，第五日咧就叫阿公自己唔使我嗌啊，佢自己走去摘俾我。 嗯， 咁佢摘俾我时咧，嗰朵花咧变咗食人花 啊！点食人花？ 好似食人花咁样咯，喺度有啲牙咁样咯。 吓，系咪喐嘅？ 你见 喐噶喐噶， 阿公见咗啊！ 阿公冇，我后屘问佢佢话都系一朵花咯。但系细个我唔识咁样问阿公噶嘛。 哦，你真系阴，你咪真系阴身咯！ 真系食人花，嗰啲系咪花妖咧？跟住听到话，听到有把女人声，妹妹你唔好掹我哋啦，我哋好痛噶。 哦， 妖你我哋。 开脑，跟住公公就冇嘢喎，见我朵花仲好似想拎过嚟添，我几惊佢咬我 跟住后来点啊？ 后屘话，但我唔要啊，唔要啊。跟住阿公咪抌咗我个。 咁你而家会唔会见到人哋？如果有人送花俾我时，你会话：诶、老母送俾我啊！ 所以成日都叫啲男仔唔使送花。 系啊系啊，即系对花会有敏感啊！你唔好啊咁样，花粉症啊，唔好搞你咁样。 知变咗咩？ 系啊，突然间涌埋嚟，插插下嚟了。嗱，世上真系。有时咧，我知嘛，我屋企有时咧买啲花插咁样啦，即系你阿妈咪好兴，有时会插下花或者插下啲嘢咁样咧，真系成间屋都系鬼喎！佢唔买翻嚟冇事嘅，咁诶一入屋，哇吓，点解周围都乱乱嘅？咁我问师公咩事啊？师公话就系嗰棵嘢咁，即系佢插咗噶啦，剪咗噶啦，即系修剪咗插咗落花樽噶啦。呢樽有一棵一扎好多杂锦嘢咁样嘅，扎一锦就系呢堆嘢。我系喺边买嘅？佢花墟嗱，唔好意思啊，你卖花嗰啲人啦，我唔系赌你饭碗啦，唔好意思，只不过我讲经历嘅啫。 应该唔好买蕉啦，嗰啲芭蕉。 蕉就蕉另计啊，咪食埋蕉添啦，咁啊，而家花原来插花咧。其实植物咧都有灵啊，有时咧有啲灵嘅寄居咗咯，系啦。有一次咧，我系我嘅亲戚咧喺大陆咧，我为咗想整把真正嘅桃木剑，因为咧唔知坊间买嘅桃木剑究竟系咪真桃木咧，咁咧我就喺乡间咧就揾啲亲戚咧喺大陆咧啲乡间地方咧就揾到一棵嘅桃树，有啲桃树咧就好大棵嘅，佢经过咗几多十年嘅或者一百几十年嘅历史嘅桃树，咁啊够晒料咁样嘅意思，咁啊问我斩唔斩咗，我未见到嘅，咁随路电话我话唔该晒啊，咁你揾人斩咗去帮我开。即系谂住开剑，但系要风干嘅咁样，咁啊风干几耐？我唔知几耐啊，我未做过呢啲嘢嘅，咁啊风阴干住先啦，唔好晒干，晒干就会干燥会爆裂啊嘛。咁好啦，到我上大陆嘅时候咧，发现就阴干咗，碌木就系呢碌木啊，咁啊，就咁我而家识运啊，我运落嚟香港啊，俾我搵人开剑啊，你哋唔识开就咁样，咁运咗落嚟。 未到嗰时，跟住开始出事啦。我都讲过嘅呢个故仔，如果记得咁大，都两题啦。真系有灵界咯，但系今次咧，佢咧系一个属于一个修法嘅都话神功边派唔好讲啦嘅师傅啦。咁即系一家一种个法家嘅师傅死后，佢修法就入咗呢个咁多年嘅图书入边， 哇！ 喺度练嘅，谁不知咧 就俾你斩咗， 就唔觉意咧就我叫咗嗰个人，嗰个亲戚朋友就请咗人去斩咗佢。咁但系咧，佢追究咧，查到咧，就系香港一个法师要嘅。终于嗰日佢见到我，就佢哋搬督桃木出嚟喺大陆，就呢碌啦咁样。我睇完之后，我嗰日同我运到嚟，嗰日冇鬼嘅，冇嘢嘅。咁啊，差唔多嚟到我屋企，喺我屋企楼下准备送上嚟嘅时候，我就啱啱我仲瞓紧觉嘅晨早，咁啊打电话话送上嚟嗰时咧，未电话响嘅时候咧，我已经有呢个梦境啦。一班人，好大班人，话要杀上嚟我屋企。一个咧着一个普通嘅功夫衫嘅白色嗰啲咁嘅底衫嗰啲人，又应该系师傅嚟噶啦。嗰、那个就喺太带头就话冲上去睇，佢话佢神功好嘢定我神功好嘢。跟住咧就有个土地嘅大嗰啲山嗰啲土地嗰啲神位。佢就装咗香同嗰个土地讲完之后，我杀上去咁样，咁佢全部好多兵马咧，全部古灵精怪嘅啲样，又角又成，就四方八面揸晒灵旗咁冲上嚟我度。 觉得系咩？你觉得系咩朝代嘅人嚟？ 嗰、那个师傅系文初嗰啲人嚟啫。 哦，文初 系啦，咁而家都好多年啦。而家文初几廿年啦，系咪？ 一百年 啦，一百几廿年啦，咁啊冲上嚟，咁样。咁啊，去讲到呢度啦，咁时间差唔多啦，想听嘅第日先讲啦，你记得就讲啦，你哋多啲人捧场咪讲咯。咁其实即系我想讲系植物真系都有， 系啊，植物都会 好多都有。点解我哋话三方野岭咁猛咧？其实因为佢哋会寄居喺度啦，或者佢哋唔知点样啦，总之系好似保护色咁样，会识匿嘅，系啦。咁我啲溪涧啊，又系阴啊，因为唔系点解讲到深良潭啊，周围啊啲溪啊啲嘢啊咁多嘢咧，有水有潮湿啊，有湿湿落落都系有好多。 但其实嗰啲系咪唔系叫做灵咧？嗰啲叫精咧，系嘛？ 树精啊， 讲系咁讲啫。咁但系实际上佢都系一个灵投入去啊。咁佢做几时日月精华几耐变成精怪系另外一件事啊。咁我哋统称佢全部都叫系灵先啦。灵界咁就咁嘅意思咯。灵界唔包含鬼，唔净系禁止鬼噶。系所有灵都叫灵界啊。 哦，即系山妖啊。 系都系灵啊。神明神灵都系灵啊。系啦，全部系灵。咁就有善灵啊、恶灵啊、邪灵啊，咩都系灵啊。好。好。OK。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又到啦，咁我首先啊，多谢阿 Eric 上嚟做嘉宾啦，撑下场，有机会有啲咩爆啊，或者我哋有咩合作啊，拍啊，又突然间见到啲嘢咧， 咦，我哋个灵探揾佢拍啊嘛， 啊，咁啊就更加 定翻 啦，系嘛，咁啊更加好啦，有专业人士嘅， 讲埋啲嘢咧， 我做好刺激啦，系咪，影得更加清楚啦，好啦，咁啊睇下欣欣到时点样会批苹果啊，个山溪嗰度啊， 屙尿啊嘛，你叫我 再屙埋尿啊， 案件处理 点样咧，咁大个女啦，咁我哋点方法咧？好啦，转头 特别嘅动作， 第日星期五我哋就再倾下啦，好唔好？ 星期六， 好啦，逢星期五见啦，好啦，拜拜， 拜拜。